报，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北京最快的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在6月25号周一的晚上来到电台点歌节目爱得更久点。如果我对你说今天是2018年上半年的最后一个星期一的晚上，你会不会也感慨时间过得好快呀？ 雪一般的少年，风一般的歌，般的遐想，从前的你我，手一挥就再见，嘴一翘就笑，脚一动就踏前，从前的少年啊，漫天的回响，放眼看岁月轻狂啊啊啊，岁月轻狂，起风的日子留下奔放，飘飘心晴朗，云上去云上看，云上走一趟，青春的黑夜跳灯流浪，青春的爱情不会忘，不回答，不回忆，不回眸，反正也不回头。青春的黑夜 条灯流浪，青春的爱情不会忘，不会想，不会答，不会语，不会梦，回不了头。 岁月轻狂，流走的是时间，留下的是回忆。相信我，当你越来越好的时候，会看淡很多事情，记忆里都是别人对你的好，哪怕是当年让你哭过的人，也能坐下来喝一杯。爱得更久点，一档可以让你听见感动的广播节目又开始了。如果想点歌的话呢，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那今天晚上我们要送上的第一份祝福呢，也是一份特别的祝福。杨爱佳女孩，你在听吗？下面这首歌呢，是你的妈妈大学宿舍的6118的老阿姨们要为你送上的。其实说老是因为实在时间太久了，久到他们已经把你当成自己的孩子了。今天晚上呢，要为你送上一首歌，在歌曲到来之前要对你说，亲爱的孩子，明天你要有一次大的人生挑战。看你从小长大的阿姨们特别心疼你，但同时也特别相信你，相信你勇敢坚强，相信你乐观豁达。我们和爱你的亲人们一起祈祷，祝宝贝一切顺利，早日康复。那6118的阿姨们为你送上一首你最喜欢的歌曲，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希望勇敢的女孩去面对生命给你的第一次甜蜜的挑战，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早日康复的。 If you want somebody, can't let them get away. Oh no, you don't want it. I'm sorry, the way that I'm feeling every day. No, no, no, no. There's no home for the broken heart. No, no, no, no. There's no home for the broken. There's a girl, but I let her get away. It's my fault, 'cause I said I needed space.I've been torturing myself for night and day about a girl, the one I let get away. I keep saying no, this can't be the way it was supposed to be. I keep saying no, there's gotta be a way to get you, gotta be a way to get you close to me. You gotta speak up if you want somebody, can't let them get away. Oh no, you don't want it.I'm broken, no room to breathe, and I got no one to blame. No home for me, no home 'cause I'm broken. Not a girl, the one I let get away. So you better speak up. You can't let them get away. Oh no, you don't wanna end up sorry the way that I'm feeling every day. Don't you know?No home for the broken、oh, you don't want to lose that love. It's only gonna hurt too much. I'm telling ya, you don't want to lose that love. It's only gonna hurt too much. I'm telling ya, you don't want to lose that love. 'Cause there's no home for the broken. Not that girl, the one I let get away. 这首歌就是要送给明天要面临人生一次很重要的小小手术的杨爱佳小朋友。 但是你都喜欢听这样的音乐了，我相信你是个成熟目的心很坚定的女生，祝你早日康复。下面这首歌叫做迷宫。有时候会觉得在这座城市里真的找不到自己的方向和出口，但其实爱就是光，就是凉。 悄悄变红了眼，轻轻的你的手也握紧了一些，该不该让你到我的世界，再放屁无所谓，慢慢来，迷宫一样的未来，转一个圈回到那里，我喜欢爱情有点深。 如果真的走到了人生的某个迷宫的点，千万不要慌张，你要确定一下方向，然后淡定一点，想自己为什么来到这里，也许那个方向就是你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一位叫做王亮的朋友点播的，他希望呢在今天晚上能够给自己点播一首歌曲，因为今天呢是他的25岁生日。25岁生日快乐。你说听节目很多年了，但是从来都没有点过歌曲，总觉得这好像是小孩干的事儿。现在可真的不是，我觉得好像小孩都已经有他们的更加丰富的一个互联网时代的一些元素，反而是这样的点歌节目大概能够让很多过去的人，曾经很依赖广播的人，在这样的声音里，在这样的歌曲当中，找到了自己曾经熟悉的一切。我也希望你也一样，不管年龄上显示得多大，都会有一颗对自己而言很重要的少女心和少男心。其实今天晚上下面这首歌呢，我想有些朋友在听到它的时候，内心也是有一点点的伤感，因为很多朋友知道他离开我们整整9年了。或许今天在你的朋友圈当中，也会有很多朋友在追忆他，

这首歌距离今天已经有27年了，是一首关于儿童、地球、爱心的优秀作品。我们会在歌曲中体会到童真的可贵和重要性。听这首歌今天是有点伤感，不过我想就像王小波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们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怎么活怎么爱。下面这首歌是来自西西要送给阿苏哥哥的，他说谢谢你曾经的陪伴，让我有勇气坚定自己选择的方向，为你送上追光者。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后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连眼里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阳光经过便拥有，也失去着。 这是一首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追光者》，很耐听的一首歌，因为其实你在过程里会发现，不是一味的索取才是得到了爱，而是当你想自己不由自主的想付出，想为他做更多，也想成为更好的自己，两个人可以不像曾经那样跌宕起伏的爱，却可以如此平淡如水却稳稳的幸福。好了，上半时段我们要带来的最后一份祝福是来自小小胡要听到的，今天呢也是他的27岁的生日，很开心有爱人有亲人有朋友，

结果的话，未完成的牵挂，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同的伤疤。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因为你总会提醒过去，总不会过去，有种真爱不是我的。假如我不曾爱你，我不会失去自己，想念的刺钉住我的位置。因为你总会提醒，尽管我得到世界，有些幸福不是我的。你还记得吗？记忆的炎夏，我终于没选择的分岔，最后又有谁到达？ 莫文蔚，爱，这一个字真的是包含了太多太多，也许就是让你每天的快乐、伤感都会来自于它。当然，这个爱不只是爱情中的爱。它也有我们对于生活、对于事业、对于这个世界的种种的一种感受。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听友小乔巴托尼要送给她的男友。她男友在微博上的名字叫做“命中注定遇见你，余生多指教”，真的全是心声。他说第一次见面就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其实真的没有见过。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也有这种感觉。他说，和我相遇真的是缘分，好像天注定一样，我也觉得是这样。所以呢，我要点播这首《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希望余生都是和你一起走。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我刚发芽， 我走过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 我唱歌 没有对过， 但我记得， 可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像 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虽然可能乍一听有点像搭讪的语言哈，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啊，但是对于两个都有同样感觉，都来电都会发光的人，就会觉得这是命运最好的安排。其实遇见对的人，最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他真的身上是带光，让你发现自己的目光没有办法从他身上移走，愿你们就这样爱着爱着到永远。同样呢，还有幸福的一位听友叫做 CC， 住在草莓地，他说今天呢是我们四周年零三个月的纪念日，要点播一首 You Are My Sunshine 送给我的小胖子，希望以后生活的每一天都是阳光明媚的。好吧，这首歌呢送给幸福的两口子，也送给很多朋友，虽然暂时现在是一个人，但是也不会放弃追求幸福，更懂得一个人的时候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也充分的利用一个人的时间多学一点什么。下面这首歌呢我要送给一位听友，看了你的留言之后，我真的觉得有时候挺辜负大家的，因为不是所有的歌曲都会在直播间，所以有些晚上呢没有办法满足你的要求。这位朋友叫 Subway Barry， 他说半年真的要过去了，我还在加班中，半年都是忙忙碌碌，回头看却又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我发现每个这样的夜晚都是收音机在陪着我，让我宁静，所以想点播一首歌曲送给那些夜晚。因为下面这首歌也是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份祝福了，它也是2018年上半年最后一个周一晚上我带给各位的最后一份祝福，所以我想邀请你和很多很多我未完成你们的心愿的朋友一并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我是小红，从今天要开始， 我相信在这首歌当中我们都会找到熟悉的影子， 接受今日任务，让重要文件交给站长，得到重要文件。 同时我们也要记住，爱即是正义。 重要文件得到经验一百。 愿大家2018年的下半年都会过得更好更爱。 左右自由自在，心里我有但就开心，结识朋友乐趣纯粹才是宇宙。 就让我打游戏打游戏打游戏打游戏，哦哦哦哦哦， 就让我起飞龙当英雄，回到过去做公主梦，哦哦哦哦哦哦， 一心一意打游戏，二话不说打游戏，三生三世打游戏，回心一击为真理， 每个回合都有你提醒人。 台， 屋顶的露台， 出事的角落，灯笼连接你和我， 彩色的世界， 不同 shopping mall， open the door， 幸福就像云朵，有的轻松愉快。 没什么事情不能够一句游戏解忧愁，回到现实保持畅快，挑战继续不懈怠， 只要不停电往宿楼，系统维护和猪队友，生活像围城一样清楚自由， 上上下下左右左右，自由自在心里我有，单手开心结识朋友，乐趣纯粹才是宇宙，就让我打游戏打游戏打游戏打游戏，哦哦哦哦哦，就让我闯宇宙，全时空武器魔法和科技狂，哦哦哦哦哦哦哦，师傅教我打游戏，心情好也打游戏，想不通就打游戏，唤醒一切为真谛，每个回合都有你，贴心热爱做自己，内心平凡轮到你，在纯粹的世界里做最好的自己。 是不是爱打游戏的朋友听到这首歌觉得特别过瘾呢？其实并不是鼓励大家要大量的时间用在游戏上，但是却希望你拥有能够使自己快乐起来的能力，还有选择让自己快乐的事情，这样的一种心气儿吧，这是很重要的。这首歌叫做《爱即是正义》，让我们2018年的下半年也继续爱，继续拥有生命中更多可以选择、更多自由的时间。最后还剩下一分钟的时间，满足一下刚才那位朋友很想听到林宥嘉的声音，这首歌叫做《想自由》。如果2018年的上半年你过得很累，一直没有得到休息和喘息的话，记得给自己安排一个假期，年假别忘了休哦。南宗女优见吧。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我们才会瞬间就不快乐，单纯很难，包袱很多，已经很勇敢，还是难过，许多事